探身。忽然，吴钩双月的身形就从钟乳石后探出，轰！炮火立即轰至。吴钩双月这一下也真是不巧，正赶上了沐雨成风炮口正对。苏沐成顺手就是攻击操作，分毫没有耽搁。炮弹最终命中了钟乳石的边缘，而不是直朝吴钩双月轰去。苏沐成似是算准了这一击，杜明想让吴钩双月缩回身还是来得及的，所以直接做的就是箭射钟乳石后的面攻击，同时沐雨成风就要去拉出更多的射击角度。哪想这一炮过去，吴钩双月非但没有缩回身，反倒是身形彻底探出，炮弹轰碎，冲击力卷过，但那吴钩双月竟然完全不受影响。 怎么？ 苏沐成微一怔，那吴钩双月突然冲出，在他之后，那钟乳石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接连又有五个吴钩双月冲出。剑影步。杜明原来是使用了这个技能，第一个被炮轰毫无反应的，无疑是一道剑影。剑影步做出的剑影和忍者的影分身不同，他们是真正的残影，所以不会受到伤害，只要技能未被中断就可以一直存在，而想中断技能无疑需要对真身做出攻击。此番杜明的剑影步操作是弄出了六个身影，这不是他的极限，却是他可以完美驾驭的程度。除了一开始那个被沐雨成风用攻击验证过的已被排除外，余下五个里哪个是真身，苏沐成也没有办法用观察去分辨出来，那么就只能用攻击去试探了。格林机枪。沐雨成风端起机枪飞快横扫，子弹向着那五个未被识别的吴钩双月分别飞去，但是五个吴钩双月却也没站在原地当火把，在杜明的操作下竟然各找方向躲闪隐蔽。瞬时间观众们都观察到了，杜明这最终藏身钟乳石的选择并不是他一路隐蔽走位下来的终点那么简单。此时施展剑影步后剑影一分散，这周围的钟乳石分布是那么的契合，五个剑影躲避格林机枪横扫的过程竟然极其快速，直接的就找到了离各自最近的钟乳石隐蔽。这实在不像是临场发挥，更像是经常长久练习后的手法。杜明显然对这幅图也有着独到的驾驭，就是配合地形来施展他的剑影步。苏沐成意识到不妙，如此分散后他根本不知道接下来对方会是怎样的攻击节奏，而到底哪一端攻来的剑影才真具备威胁。此间这种地形真是给了对方施展这种手法最好的地形条件。先离开这边。苏沐成立即就要沐雨成风退离，但杜明的剑影通过分散隐蔽打乱了苏沐成的攻势后根本未做停歇，此时就已经再度探身冲出，从他们各自的方向。哪个是真？别说是苏沐成，拥有上帝视角的场边观众也无法分辨真正的威胁会是哪一个。五道身影五柄利剑闪着寒光直逼沐雨成风，苏沐成发现他没有安全的退路，在对方这训练有素的周密手法下，这个剑影步的分散再合击将他的退路堵得很死，或者立即识别出真身，再或者就只能赌运气，随便选一个冲上看是真是假。乍一看这样做几率真的不低，真身只有一个，其他都是假的剑影，而剑影是毫无威胁的，所以应该有很高的几率撞到剑影脱身。但事实上作为职业的剑客选手，剑影部的操作者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对方这样蛮横地冲上，根据对手的举动他们会调整剑影步的状态，你冲向的剑影或许会有所回避，但你不要以为这就一定是假，而十分坚决很有杀气地向你杀来的剑影也不要以为这一定就是真。 富有经验的剑客选手会这样虚虚实实地控制好剑影步的节奏。这并不是一个计算概率的简单算术，而是对心理和勇气的考验。 会出哪一个呢？ 杜明死死盯着沐雨成风，他相信苏沐橙终归还是会选一个冲出，但是无论选择哪一个，杜明都有办法让沐雨成风最后遭受真身的攻击。他有这个自信，五个剑影步的这种布局合击他不知练习过多少次，看似随意，但事实上任何两个剑影之间的距离都是他不断研究最终才决定下来的最佳距离，而后又经过无数次的练习，让自己可以在顷刻间就布下这样的阵势。 来吧，选一个吧，结束这一局。 杜明心中在期待着。终于沐雨成风动了，但是却好像不是朝着任何一个剑影冲去，他只是向着五个剑影合击的正中又更深地踏入了一步。 这是想怎样？ 杜明一愣神儿，沐雨成风已经举起了手臂，手炮吞日，炮口指天，似是在发出什么信号。 卫星射线， 杜明当然一眼就看出了这大招，但是此时就这样攻击，难道苏沐橙已经判断出了哪个是真身？ 不可能啊。 杜明控制五个剑影步施展着攻势，甚至他自己在以后看录像时，因为不记得当时的选择而根本无法从画面中观察确定出哪个是真身。这攻势的驾驭，杜明真的已经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 绝不可能看出，他大概是虚张声势，诱我露出破绽。 杜明如此断定，剑影步的操作没有丝毫紊乱， 冲上，越来越近，轰！ 卫星射线落下，竟是将沐雨成风自己沐浴在了当中，而后分转出的小射线立时向着周围一圈扫去。既然没办法引你做出破绽，那干脆就五个一起打。六道小型射线瞬间扩散旋转，五个剑影冲得已太近，有两个立即就被小射线扫中，无动于衷的姿态立即暴露他们两个都是剑影。 还有三个，苏沐橙正要进一步观察，剑光却已到他面前。 在一道大射线、六道小射线光亮的映照下，光剑冰渣那一缕幽蓝的剑光依旧醒目。 流星式， 剑光好似流星划过，从两道小射线的夹缝中直入大射线中，带出一抹鲜血。跟着回风式，飘出的鲜血立时就朝着剑尖回挑的方向飞来，沐雨成风的身形跟着也被不由地吸附出来。 冲撞刺激， 两个75级剑客大招之后，最终跟的却是一个狂剑式的低阶小招，但是这一招却才是解开此时局面枷锁的真正钥匙。光剑冰渣抵在沐雨成风的小腹之间，剑客的冲撞刺激没有狂剑士那样强悍的冲击力，但是却也足够抵得对手冲出。无钩双月就这样将沐雨成风从卫星射线的扫荡区域中带离，从那些大小射线的夹缝中安然钻出。 现场掌声雷动。 杜明的表现真的是太出色了，枪炮师大招卫星射线下的扫荡区域竟然对他形同虚设，如此精准的走位，精准的攻击，只是掌声都显得有些不足够。 看，这就是爱的力量， 方明华一拍大腿为杜明叫好，其他轮回选手也纷纷点头鼓掌。是不是爱的力量就不讨论了，但杜明这一段打得确实漂亮，绝对的超水平发挥，绝对可以惊呆妹子的炫技。一想到这儿，轮回选手中竟然有好几人不由得目光转向星星选手席，瞟向唐柔，然后就见唐柔很认真地看着比赛，对于这一幕脸上显露出了担忧的神色，好像没有一点被杜明的超水平发挥陶醉的模样。 还不够啊，再给点力啊，杜明。 队友们纷纷为杜明打气。杜明确实在继续给力的发挥，但是此时的他心里可没有想到这么多。击倒对手，这是目前他眼前的一切，是他集中精神要去解决的问题。唐柔或许真是他的原动力之一，但是至少此时此刻并不会出现在他的思想之中。他的思考中只有一件事，打倒对手。剑光闪动，被冲撞刺激从卫星射线的扫荡中带出，那自然也算是完成了贴身。接下来吴钩双月立即施展着连续剑技，用飞舞的雪花谱写出一首鲜艳的赞歌。 漂亮！ 现场再起掌声。将沐雨成风从卫星射线里带出打得漂亮，接下来的攻击输出也打得漂亮。苏沐橙没打算让沐雨成风当木桩，他一直在寻找可以脱身的机会，但是交织成错的剑光却死缠着他，他偶有机会抢得近距离的攻击，也没能制造出实质性的机会。他始终没有放弃，但是直至沐雨成风倒下，机会却也没能光临。一波打死，虽然沐雨成风生命只有 59%， 但是能在一次近身中就一波打死，杜明的发挥真的相当出色。而他的吴钩双月在此过程中只被苏沐橙抢出的近身炮轰炸掉了 12% 的生命。59% 的生命差距被杜明一下拉近了 47%， 双方生命之差只剩 12%。杜明没有得意这一点，在沐雨成风被击杀的那一瞬，他立即就将这个对手从脑中挥去了。 下一个， 杜明已经在想的是，只是想到这时他会抽出一点点空隙，让自己意识到击杀掉下一个就可以在场上和唐柔碰面了。而此时他要面对的下一个，方睿，海无量。